朝鲜咸镜北道北部救灾战区连日取得成就，在庆兴郡有211套住房建设得到完工，在会宁市和庆元郡有2000多套住房建设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。各灾区仅在一个月多的时间里全部结束了住房骨架工程，正在积极推进幕墙等另外部建筑工程，而且还有80多所学校、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建设工程进展迅速。此外，北部救灾战区的70%以上铁路得到修复，电力和邮电通信网恢复工程全部结束。